接下来我们有会员加入的仪式，很高兴今天新年第一个主日有王佩仪姐妹要正式加入新福，所以我们请佩仪姐妹来到前面。新福的会员要加入，我们很认真看待新福会员制度，但是我们的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简单，但是最近我们有一些加强这个过程。但最主要我们会问五个问题，这五个问题首要是确认加入的人是基督徒，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不是异端。然后后面的两个问题是确认他是委身在这个教会的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所以我就会问佩仪这五个问题。 okay, 这是一个公开立约的仪式吧，在所有人面前公开的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佩仪姐妹，你是否相信旧约新约圣经是独一真神三一上帝无误的话语，是基督徒生命和信仰的最高准则？你是否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是完美全备，而且唯一可拯救人出死入生的救恩？ 是。 第二个问题，你是否承认自己是在上帝面前完全没有办法自救拯救自己的罪人，你敬畏上帝，因而全然信靠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你？ 是。 第三个问题，你是否认耶稣基督为掌权你生命的主？你是否应许倚靠圣灵，借着上帝的恩典撇弃这个世界，服侍你的主耶稣基督，致死你的罪，在基督里活出敬虔的新生命？ 是。 第四个问题，你是否同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顺从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治理？你是否在信仰教义以及生活上乐意接受这个教会的劝勉、教导、纠正和管教？你可否承诺尽力支持本教会的敬拜以及事工？ 是。 第五个问题，你可否认知你加入这个教会，你就是这一个以基督为首教会的肢体，你就与其他的弟兄姐妹连结，因此必须彼此担当肢体的重担？ 是。 OK, so 你们都听到了，这个仪式不只是佩仪他委身在这个教会，也是我们身为这个教会的会员委身佩仪，所以我们有责任，就像他有责任要连接于肢体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劝勉，彼此的团契，彼此的教导，我们当然更有责任教导佩仪，鼓励佩仪，爱佩仪，爱他的儿子叶子。 OK, 所以这个是彼此委身的一个仪式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欢迎佩仪加入新福教会。谢谢。